助念的方法。 对于助念的事情，先要看病人的病势怎样。如果是慢的、轻的，那就起头念莲池赞一篇、阿弥陀经一卷、往生咒三篇，但是最好是21篇，赞佛偈8句。接着呢，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1句，南无阿弥陀佛6字洪名，念数10句。再转念阿弥陀佛4字洪名。 如果病势是急的、严重的，那就只是念阿弥陀佛4字洪名就可以了。 所用的法器呢，只可以用印磬，木鱼声太俗，不可以用的。那助念的人日头分作2班，夜晚分作3班，每班的人数最少2个人以上，限定1个钟头换1次班。咁念佛嘅方法，日头咧头一班出声念，第二班默念，念1个钟；轮到第二班出声念，头一班默念，亦都系念1个钟。咁样轮流换班，到咗夜晚，头一班出声念，第二班、第三班默念，或者仰式念1个钟；第二班出声念，头一班、第三班默念，或者仰式念1个钟。第三班出声念，头一班、第二班默念或仰式，亦都系念1个钟。 咁样轮流换班，就无论3日、5日、7日、半个月、1个月都可以持久。 凡轮流班次，由第一班起，第二班、第三班顺住落去。凡系班数完毕，再由第一班起，如是终而复始，日夜佛音相续。每日3餐皆由下一班的人换班，若果吃饭之后接班的时间未到，需要轮流睡眠休息而恢复精神的。助念的时候必定先要对病人说， 你如果是会跟大家念佛，那你就跟大家一起念，你如果是元气衰弱不能够跟随，那你就留心注意听大家念佛亦是一样的。不过你的耳朵必定要一句一句、一字一字听得清清楚楚，你的心里面亦要一句一句、一字一字记得清清楚楚，你全心全意归入阿弥陀佛名号的音声里面。 这样讲过之后就开始助念了。如果病人有时昏沉，好像睡觉一样听不到的样子，那值班助念的人就必定要用印磬靠近病人的耳边敲一下，或者敲多几下，同时佛声亦都要提高几声，以使到病人的心念念不会昏迷。 凡是病人到将要断气的时候，假如助念的人众多，眷属人等最好都向佛前或跪念或拜念，同时每个人的心里作阿弥陀佛，放大光明接引亡者，亡者就是佛光中央，合掌往生西方上。 咁到咗呢个时候，全体助念嘅人要分作2班，每班轮流念半个钟。 从呢个时候起，必定都要高声念佛，念到气断之后3点钟，再好似之前一样咁轮流继续高声助念。 病人喺将要断气仲未断气嘅时候，值班助念嘅人需要留心注意啦。凡是病人的面上有出汗，或者现出忧愁相，头手身脚不稳定，这个是病苦的现象，或者有如睡眠一样不觉不知的，如果有这样的种种情形出现，那病人在平时对于念佛的功夫如果是寻常的，在这个时候正念是很难作主了。那助念的人应当要靠近病人，高声的提醒他说， 某某人，西方就在你的面前，阿弥陀佛尽力提起，决定生西方去。某某人，西方就在你的面前，阿弥陀佛尽力提起，决定生西方去。 这样连讲2次，再看看病人的口唇和应用，若果是好像先前一样，还是不要动， 咁就再讲多一次。 如果病人嘅见解深嘅，咁就要对佢讲，西方系喺阿弥陀佛名号里头， 最多咧不过三次， 之后就只系高声念佛。凡系亡者断气之后，身体未冷透之前，喺呢个阶段之间，值班助念嘅人需要特别注意，绝对制止探摸亡者嘅身体同眷属人等哭声。只有大家每个人发心提高音声念佛， 需要经过一日一夜，至可以请有相当知识同埋有经验嘅人，轻轻慢慢咁探摸亡者嘅身体，直到全部冷透之后，助念先至可以停止嘅。咁然后咧，即向佛前待亡者回向，往生西方。若果未全部冷透，咁就要再等多一日、两日或者三日。大家需要发心继续高声助念。大家每个人都要知道，替代如来救度众生、了脱生死，就系呢个时候啦。 千祈唔可以为咗咁短时间嘅辛苦，失误咗亡者神识，令佢唔能够往生西方。 嗱，我哋大家每个人必定都要发心高声念佛，念到亡者全身冷透之后，先至可以停止助念嘅。 咁样嘅助念系真正发菩提心、行菩萨道，亦系实际嘅表现。 沐浴更衣的时间， 亡者的身体全部冷透之后，再停两个钟才可以沐浴更衣。如果弯折的地方是硬了，可以将热水整湿块旧布搭在弯折的地方，过了几分钟就会转软的了。 眼睛如果是不合埋，亦是以热水整湿旧布盖在眼上边，过了几分钟，对眼就会合埋噶啦。 对于亡者着衣服的事情，最好是平时所着的衣服，等佢着住去。寿衣唔使过多过好嘅。嗱，要知道爱亡者，最好是令佢往生西方，得大安乐。 唯有能够令亡者往生西方，至真正可以算得是孝顺、是亲爱、是慈爱。 若果只求面子好睇，只要别人称赞，只系喺门面上装点，一定要厚脸厚葬大发丧事，完全唔顾亡者本身嘅真实利益，呢、这个咧系大大嘅错误啦。 见亡的最好办法， 亡者生西方之后，对于后事嘅处理咧，必须以念佛食素为主嘅， 一定要戒酒肉鱼荤。 若果要为了功德大又悭钱，最好是请几位僧尼来帮助念佛。日数的多少要看自己的经济情况怎样来决定。对于念佛瞻望，最好家属人等多多参加，因为家属有情爱的关系，念佛比其他人会亲切一点。 念佛无论出家的僧人或是在家的族人，只要有恳切至诚的心，功德就大了。 凡是每日念佛的功德，要在灵前待亡者回向往生西方。亡者若果已经生西方，亦都能够增高莲花的品位。如果未往生，亦都能够仗此念佛功德力量的缘故，亦能往生西方。 世俗上的人大多数都将诵经、拜忏、严口等事当作为奇德，而将念佛当作寻常。这些都是不懂佛理的人。观经上讲， 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能消除八十亿大劫生死的重聚。 哪个敢说念佛是寻常的呢？观经下品上生文中又说， 听到十二部经首提的名字，消除一千劫极重恶业， 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消除500万大劫生死的罪。 另外又讲， 但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，除无量大劫生死的罪。 这些在经中都有根据有证明的，不是空说的。这样对比起来，就可以知道念佛的功德最大了。 凡是诵经、拜忏、严口等种种法事，如果有至诚的心，功德亦都是很大的。但是可惜现在的人至诚的心很少。印光祖师曾经说， 现在的僧人多数都是敷衍了事，不能如法，只求场面好看，徒作虚徒。假如专门念佛，则人人都会念，功德又广大又切实。如果将念佛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，同生西方，则功德就更加广大得多了，对于亡者所得的利益就更加广大了。 亡者生西方之后，眷属人等在49日之内应该食素念佛，净守五戒的。 五戒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及不食五辛。 咁生存者同亡故者两者都能够得到大大的利益啦。 中阴的问答， 凡是人死了之后，家属在7749日内还要食素念佛，做种种功德给亡者，是什么意思呢？ 亡故的人如果是的确已生西方，那家属在49日之内食素念佛做功德给亡者，一方面能够增高他莲花的品位，另一方面呢，家属每个人等呢都能够得福无量。假如没有往生西方，那虽然死了还未决定去投胎入于中阴时期，那这个时候家属为他念佛做种种功德，开发他的净土善根，令到他在中阴期中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，只要家属同他具足净土三资粮，一定可以蒙佛接引往生西方的。 中阴是什么意思呢？ 一个人死了，他的神识脱离色身，还未投胎之前，比如人由这个房间走出去，那个房间还未进入，还在中间，这个呢就是中阴的意义。念佛的人死了，当下就往生西方，或善人一直升天，恶人直堕无间地狱。这几种人是不会经过中阴的。普通的人既非极恶又非极善，都要经过中阴的时期。中阴受生快，即一弹指顷就投向善恶六道中去，次则或7749日，并过7749日不等。 人死了之后，为什么不能够马上去投胎，要再入中阴，经过49日至去投胎，咁系乜嘢缘故呢？ 因为亡故嘅人多世以来所做嘅善恶等业未定嘅缘故，嗰颗无名业色嘅妄心，一念善心，一念恶心，生而灭，灭而生，善恶嘅业往往不定。 如果系善业定，个心善极，就由善心中发现天人修罗嘅善境界，咁个色心就随住这个天人修罗的善境去投生了。因为善心亦有上品善、中品善、下品善的缘故，那所感的自有天人修罗三种善道的不同。 若果是恶业定，那个心恶极就由恶心中现出畜生、饿鬼、地狱的恶道境界，那个色心就随住畜生、饿鬼、地狱的恶境的投生。因为恶心亦有上品恶、中品恶、下品恶的缘故，所以所感的自有畜生、饿鬼、地狱三种恶道的不同。要知道 就是因为有这个关系，所以家属在这四十九日之内必定要食素念佛，替亡者做功德， 使亡者靠着这些食素念佛功德的力量，消除罪恶，增长福善，往生西方，或者是超升天道，或是人道里面去。 假如家属不发心食素念佛做功德，反而乱做杀生、邪淫种种的恶业，又乱食酒肉如荤，那亡者宿业本来是善的，亦会失去，转做恶业了。如果宿业本来是恶的，那就恶业上更加恶业了。要知道恶业上加恶业，就是上品恶业了，那必定堕落地狱，永受大痛苦的。 如果是贫穷困难的人家，要在七七四十九日内食素念佛又做功德，以他的生活怎样能够维持呢？ 做功德就是念佛功德最大，如果屋企生活困难，那就不用请僧尼，就自己全家眷属食素念佛功德最大。每日念佛的时间规定早上念佛完毕，即刻向亡者的灵位前回向之后再食早饭，中午在未食饭之前念佛，或者食饭后念佛，看自己的工作会不会妨碍而定的。晚上吃了晚饭之后至念佛，念佛完毕再灵前回向。 每日规定三次念佛，三次回向，其余的时间在做工的时候心里头亦都默念佛号。 这样念佛度亡灵的方法又经济又节省，方法又简便，不会妨碍生活，功德又大，家庭又可以得到清吉平安，眷属人人得福，亡故的人亦得到大大的利益。这个是生存和亡故两方面都得到利益的最好方法了。 引证《地藏经》利益存亡品的要语作结。 大辩长者合掌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： 大士，是南阎浮提众生，明中之后，小大眷属，为修功德，乃至切斋做众善因。 念佛食素持戒供养三宝等等， 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否？ 即是生死。 地藏答言： 长者，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中人，得闻一佛名、一菩萨名、一辟支佛名，不问有罪无罪，悉得解脱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又曰： 无常大鬼，不期而到，冥冥由神，未知罪福，七七日内如痴如聋，或在诸师辩论业果，审定之后具业受生，未测之间千万受苦，何况堕于诸恶趣等。是命中人未得受生，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，望诸骨肉眷属与造福力救拔，过是日后， 亦就是七七四十九日， 随业受报，若是罪人， 最轻的 动经千百岁中， 常在地狱、饿鬼、畜生的三种恶道里头受苦， 无解脱人，若是五无间罪， 最重的 堕大地狱千劫万劫， 每一大劫合人间年数十三亿四千四百万年， 永受众苦。 又曰： 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做众善， 亦就是念佛食素持戒供养三宝等等， 能使是诸众生永离恶趣、 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 得生人天，受圣妙乐，现在眷属 利益无量。 父答问两则，有人平时信愿念佛，而临终中风失语，神色昏迷，这个时候帮他助念还有作用吗？如果有作用，但是他本人已经神色昏迷，不觉不知，作用何在呢？如果没有作用，那他平时信愿念佛的功德岂不是白费？ 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如果有人平时信愿念佛，而临终中风失语，神色昏迷，若果遇到善友为他助念，那这个人所得的利益亦不可思议。若果他神色还未离开身体之前又醒过来，又能够听闻佛声，那就能够生起平时信愿念佛的心，临终的时候必定蒙佛力接引，往生西方无疑的。 假如昏迷至死，其神色离体，因本人宿金之业未定，还需要经中阴，在中阴期间得眷属或者是善友为他念佛，那亡者即能忆起平时信愿念佛的心，而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了。 若果又不能够这样，但是遇到善友等念佛的殊胜因缘，纵使不能够往生，亦能够增长来世净土的善根。经典记载，佛住世的时候，有一个老人遇到老虎，因为惊慌害怕，因此念了一声南无佛，就是这个善根后来遇到佛而得到了。更何况生平早已经信愿念佛的人呢？这样看来，足以证明念佛功德是绝对不会白费的。 耳聋的人临终虽然有人为他助念而不得闻佛声，那助念有什么作用呢？ 耳聋的人因为宿世耳根所造之业，所以感得这种果报。耳聋的人虽然不能够听闻佛声，但是临终有人助念亦能往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聋的人耳根虽然有缺陷，但是闻性是不会丧失的。只要本人自心清醒，信愿坚固，一意求生西方，那命中呢必感佛来接引的。又有善友为他助念，以众生心力不可思议，弥陀洪名功德不可思议，那这个人往生西方犹如顺风举帆，轻居就老。又或者 这个人临终之时，前有张借，后有未生，只有第八意识起作用，因为这个人生前业障的缘故，不得耳根而无意识，至此前果已借，那第八意识自然能闻能觉能知了。净空法师的开示。 各位大德，这本小册子是净宗极重要的开示，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的机缘就在每个人的眼前，果然能顺解依旧修行，则万修万人去矣。珍重珍重，愿我同伦共勉之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